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记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园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第三次的大香港早晨。咁就跟进下呢个咁样嘅，虽然唔系一个准确嘅消息啊，就係跟进下呢个咁嘅淘大迷你仓大火嘅消息，就係、是、因为其实我哋呢个位系望到，即、就、係、是、我哋 office 呢个位呢，其实系望到，如果我哋拆咗呢个板呢，其实系望到呢、這个 拆咗 呢个窗，呢、這个我哋后面呢个其实系窗嚟。咁窗后面呢，其实系望到呢一个咁样嘅 迷你仓嘅方向， 德宝个方向。我哋望到佢侧边嗰个桥位同埋嗰个斜路位，咁系今朝头先开麦嘅时候，一路都见到有大烟飘出啦，咁样，咁系啱啱喺放 break 嘅时候咧，我就留意到咧，就系终于咧就系而家喺美罗呢个方向一望出去咧，就终于见唔到有呢个咁样嘅大烟飘出啦，咁样，咁系应该希望啦，就系个火势受到控制啦，咁希望喺短嘅时间之内可以扑灭到呢一场咁嘅大火啦。OK， 好，但系呢一次咧就讲第二样嘢嘅，就讲讲呢一个咁样嘅中国啊。咁嗰個咁樣嘅中國嗰個版圖嘅問題嘅咁樣，係啊，咁你講一講，講一講嗰件事啊。 系咁我讲啦，咁啊因为咧啱啱咧就系寻日有个消息咧，就系根据日本嘅传媒报道嘅吓，咁啊首先咧个日本传媒报道就话佢哋都系即系收到一个消息啦，就系关于中国嘅一啲嘅外交部里面一啲嘅讲法，就话咧系就住咧嚟紧， 佢出嚟自己都系咁讲啊， 唔系，系日本共同社报道咗先嘅，报道咗先，跟住之后后屘就外交部佢就回应翻佢呢个讲法先， 嗰条八婆都咁讲，华春莹 系啊，系啊，佢回应佢， 佢冇直接回应嘅，不过我哋先讲咗日本传媒嗰个。所謂發放消息先啦， 好啊。 咁日本傳媒嗰度咧就話佢哋收到多方面嘅外交人員咧，就聲稱咧就話依個中國咧好可能對依個嚟緊7月7號依、這個海牙法庭嗰個關於南中國海依個爭議一個裁決咧，如果出嚟嗰個裁決咧係對依個中國不利嘅話咧，咁中國咧就好可能咧就會依個選擇離開依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嘅，咁就唔成為呢個裏面嘅成員咁樣。咁咁頭先講過啦，呢個頭先個八婆咧，呢個華春瑩咧就係中國呢個外交部嘅發言人啦。咁佢咧就冇直接去回應呢個事情嘅，佢就反而係咁樣講，佢就強調咧，中國堅持咧就不接受、不參與菲律賓咧提出嘅呢個訴訟，正正咧係因為咧 中國咧就捍衞包括公約，即係頭先講嘅呢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啦，在內嘅國際法權權威。我們啊，始終咧堅持呢個公約咧應該得到善意、全面、完整嘅解釋同埋適用，這將會有利於咧維護國際海洋法嘅秩序，符合國際社會嘅利益。咁佢都咧質疑呢個所謂日本傳媒咧，究竟咧嗰啲料喺邊度嚟嘅咁樣？ 係啦，咁樣咁係即係其實係咩話？佢嗰個堅持咩？不咩 堅持不參與， 不參與， 不接受呢、這個，因為海牙嘅訴訟咁樣。 我覺得咧，即係咧，中國人咧係黐撚線，中國人係白痴嘅，即係咧，中國人係你係唔能夠同佢講道理嘅，就係、是、咧，即係你哋講講嗰個，你哋講講嗰個咁樣嘅海洋法公約啦，係大概係關於啲乜嘢？係啊，你若得講講嗰個先。 唔係嗱，因為咧而家嗰個嘅焦點咧，就係、是、由啲咩引起咧？就係、是、由菲律賓就喺呢個2013年嘅一月時候咧，就就住咧佢嗰個南海主權咧，就係向呢個就向呢一個海牙法庭咧，就提出咗一個仲裁嘅，就係話咧要要求釐清呢個中國提出嘅九段線，就係佢講去海呢個嘅即係南海裡面啦，嗰度就有一個九段線一個講法啦，究竟有冇違反到國際法？而違反國際法裡面其中一條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嘅聯合國嘅海洋公約啦。就呢個聯合嘅國際海洋公約，咁啊就住呢一樣嘢就喺2013年就提出仲裁啦，就係、是、即係遞上呢個海牙法庭。咁但係咧，中方咧呢一個話出嚟，佢哋一直講個回應就話，我哋係唔會理你哋呢一個嘅法庭啦，亦都唔會理呢個嘅仲裁，都 我哋先由嘅，我哋先由個爭端開始講起先啦。係啦，睇睇個咩叫乜撚嘢叫九段線咧咁樣。咁樣咧就係、是拉大少少，我睇唔到。唔係你放大少少， 放大少個圖，要放大少個圖， 我睇唔到咁樣。咁嗱，因為咧就係、是、咧。中國咧就宣稱咧佢嘅海域咧就以佢自己劃定呢個所謂嘅九段線咧，就係咧係 依個圖中咧就係、是、依個大公報自己登出嚟嘅，亦都係中方所謂嘅講法咧、那個九段線。咁依個九段線其實1940几年嗰陣時候就依個民國政府就嗰陣時候有個11段線嘅。咁去到50几年嗰陣時咧，中國共產黨咧就會將嗰個所謂依、這個而家我哋數個紅色嗰段咧就為之一段一段啦。咁咧咁佢就將嗰11段咧就減。減咗兩段， 民國嘅11段就係49年嘅，呢一個咧就係、是、共產黨咧，佢就係後來嘅，就係、是、由1953年嘅時候就將佢減咗兩段，就變成九段線。 咁啊，所謂嘅當時向呢個越南示好啦，就你嗱你近越南嗰邊我就唔攞你啦，咁樣咁講法啦，咁就所謂變咗九段線。咁你見得到成個南海嗰個九段線咧，係包括曬基本上菲律賓啊、馬來西亞、柬埔寨所有沿線嘅海域咧都攞 Q 曬嘅。咁呢個就係佢聲稱嘅九段線啦。咁亦都係菲律賓仲裁覺得喂，你呢條九段線咁。是有問題的 OK 跟住咁如果我睇翻 Wiki 嗰、那個對照咧，咁而家你見到紅色虛線嗰個就係頭先講嗰個九段線啦，而藍色一格格分開嗰啲咧，就係根據而家依個海洋法公約裏邊各個國家唔同佢哋本身嘅海岸線應該係點，佢哋自己 claim 翻咧，就見到每一個方即係嗰個曲線藍色嘅虛線咧，就對應翻馬來西亞、越南啊、菲律賓佢哋嘅海岸線係點，而見到最頂嗰個咧，好似一對波啦咁樣 W 字形嗰個咧，就係、是、一個中國嘅海岸線啦。 即係根據呢個咁樣嘅海洋公約咧，即係呢個咁樣嘅國際海域公約咧，就係、是、理論上咧嗰、那個中國嘅領海嘅海域咧，就應該咧就去到嗰一個上邊，而家圖片上方 W 型啦。根據阿湯姆好粗鄙嘅講法啦，就係一個波形啦咁樣嘅一個咁樣嘅虛線位咁樣。咁但係咧，中國咧就自己畫出嚟嗰個咧，就畫到咧就係咧伸撚曬去人哋呢個咁樣嘅菲律賓啊、越南啊、仲有係 柬埔寨啊、汶萊啊， 係啦，所有。总之所有的地方呢，你的船呢稍微 一出海就已经到了， 你基本上一出海少少，一去到稍微可以深水到可以捕鱼的区域呢、就全部都是中国的。咁呢个呢牵涉到的不单止是那个咁样的海军航行权的问题啦，亦都牵涉到他们的渔民那个可以去捕鱼啊，或者去做一些海产事业啊等等的问题。 同埋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本身这个南海主权因為一個爭議咁大，就係、是、因為佢喺呢個80年代嘅時候就已經係揾到可能係有石油同埋好豐富嘅天然資源，咁所以就係、是、即係除咗嗰個捕魚嗰個漁業裏面一 啲深海魚香可以攞到之外咧，咁係最緊要就係因為石油嘅關係。 呢個未必知啦，未必肯定。我哋睇翻嗰個簡單啲嗰個九段線嗰個圖先。咁你睇下嗰個九段線，你老母成碌鳩咁咧，伸撚曬入去，即係呢個清楚啲啦。即係你中國。即係大國崛起，成碌鳩咁樣插撚曬入去人哋馬來西亞、菲律賓啊、越南啊所有嘅地方。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呢一樣嘢，你會影響到嘅乜嘢咧？嗱，因為呢個咁樣嘅聯合國嗰個海洋公約咧，其實就判定咗大家喺唔同嘅海域入邊咧，大家可以去奉行一啲乜嘢嘅權利啦。咁你有一啲係劃定咗嘅係原屬於你嘅領海啦，你管治嘅區域啦，有一啲係所謂嘅排他性經濟海域啦，即係意思就係話喺入邊嘅經濟活動係專屬於嗰個海域領擁有人嘅一啲咁樣嘅國家。然之後去到邊一啲位置就為之公海啦，咁樣。咁但係呢再睇返中國個碌鳩啊，個碌鳩呢個碌鳩呢 越南就叫牛脷嘅 插入係插入水個碌鳩呢，佢老尾呢就令到呢成個公海呢suppose公海嘅地方全部都係屬於中國嘅，甚至乎根據呢個咁樣嘅海洋公約，其他國家嘅一啲嘅所謂嘅排他性經濟海域呢都變成咗中國佢哋自己嘅領海咁樣，咁你呢個當然好大嘅問題啦。好啦，咁跟完之後就有聽嘅爭議啊。嗱，呢個就係所謂嘅南海爭端嘅爭議啦。好啦，咁關於南海爭端就發生咗好耐㗎啦，咁樣咁啊，亦都係美國亦都做咗唔同嘅部署啦。南海嘅各個國家啦，東南亞各個國家啦，亦都做咗唔同嘅部署啦，去圍堵中國啦。咁呢個係發展咗好耐嘅事。咁跟住然之後早前啦，菲律賓咧就向呢個咁樣嘅海牙嘅國際法庭咧，就去提出一個訴訟啦。咁而日本報道。就係嗰個講緊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如果呢個訴訟對於中國係會不利的話咧，咁樣咧，中國咧就會考慮退出呢一個咁樣嘅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咧，華春，你有冇攞華春瑩嗰條片嘅？有冇攞華春瑩發言嗰條片？ 揾唔到佢條片， 係揾唔到佢條片。我琴日喺電視度睇過喎， 但 TVB 有 撚你有 剪咗一段出嚟， 點解會揾唔到嘅咁樣？因為其實咁講唔到啦呢一次，因為華春瑩嗰個講法係重點嚟嘅，華春瑩嗰個講法係重點。發生過咁嘅事啊，大家明白啦 ，OK？ 咁係然之後係訴諸國際法庭啦，大家都明白啦 ，OK？ 去到呢一點，大家都明白啦。咁係中國有幾咁霸道，係明白啦，係咪？呢啲全部都明白。但係華春瑩嗰個講法係令到全世界都冇辦法明白噶嘛，因為你引述阿華春瑩嗰個講法。 咁佢話我注意到，我想用國語講，即係話普通話講。 你講一次啊！ 我注意到近期一些消息和傳聞都是首先出自日本的媒體。不知道其来源和目的是什么目的那里我觉得挺似的那我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即刚才因为说是日本传媒吹这个风出来那他就说他注意到这个消息呢就主要都是由日本传媒那里来的那他就很奇怪就究竟他不知道其来源的源头和目的呢究竟是什么呢就指向这个日本传媒这样我们是不是现在播啊仲要等啊？ 你讲埋先啦，唔好唔好理鸠佢啦，做乜捻嘢？ 咁咧就咁，我头先读过一次噶啦，关于嗰、那个佢冇。 系啊，后边啊，后边啊，关于佢嗰个对于呢个咁嘅仲裁啊，不参与、不接受啊，同埋佢讲啊，佢呢个态度啊，正正就系反映住佢对呢个公约嘅尊重啊。 系啊，佢而家系咪可以播啦？喂， 播唔到啊！你讲啊！ 佢就咁讲嘅，佢就话咧，佢就表明咗唔接受、唔参与，同埋佢话咧，任何人啊。都唔好指意中方接受基于非法同埋不公正仲裁嘅结果，佢就话啦，中国就唔接受，唔会参与所谓嘅仲裁嘅，恰恰咧就系为咗维护国际法嘅尊严同埋权威。 系播啊，播到啊嘛，你听唔听得明佢讲咩？ 听 唔 明， 佢就话嗱，我唔参加呢个仲裁咧，就系维护翻佢嗰个法例啦。 嗱，即系我尊重嗰个国际公约。咁你国际公约系用嚟做乜捻嘢？国际公约正正就系交俾 各国嘅 agreement， 埋呢个咁嘅国际嘅组织去判定。如果一旦发生呢啲咁嘅海域争议嘅时候，要以呢个咁嘅国际公约嘅规定，以及国际公约嘅呢个咁嘅公权力去判定嗰个海域到底系谁属， 即系 海域嘅纠纷应该如何解决。 全世界嘅海域。 好啦，我尊重你呢个公约。我尊重你呢个协议，但系你基于呢个协议所作出嚟嘅仲裁咧，我哋咧就不参与、不接受。而我不参与、不接受咧，正正就系尊重你呢个公约。你讲乜捻嘢？ 你講乜撚嘢？你講乜撚嘢？即係我同你簽訂一個合約，我同你簽訂一個合約，我違反呢個合約，正正就係要合乎呢個合約嘅精神。 冇錯， 我正正就因為尊重呢個合約精神，我先至要違反呢個合約。因為如果我唔違反呢個合約，跟住呢個合約嘅講法去做嘅話，而呢個合約嘅做法就會違反咗呢個合約。我唔可以俾呢個做法違反呢個合約，所以我唔可以跟呢個合約嘅做法做。我係為咗尊重嘅合約，你講乜撚嘢？所以你中國人點可以同佢講道理咧？你唔能夠同佢講道理，你即係你，譬如你之前覺得係哇馬雲大放厥詞啦，係咪先亂鳩咁乜啦？冇亂鳩咁乜啦？第五經濟體之餘，佢仲話咧，好多時候假貨做得好過真貨。哇！你覺得呢啲人咁撚無恥嘅？唔係呢啲人咁撚無恥， 國家 成個國家啲人咁撚無恥啊嘛，大佬！呢個華春瑩係咪真係撲街？ 唔係，因為其實喺呢兩年裏面咧， 你呢人點樣代表呢個國家？呢人揀選出嚟，佢係外交部發言人。 係啊， 佢外交部發言，外交部發言人代表乜撚嘢？即係佢係代表你係國體嘅，即係話呢一個人講嘅嘢就可以代表呢個國家噶啦咁樣，咁咪精挑細選出嚟咯。佢係眼神 反映到， 佢係揀一個人，邊一個人最能夠反映到中國呢個國家，就係呢個八婆。係 啊，呢個 但係呢個咩？任何人見到都好，呢個八婆好啊，呢個八婆真的很好，他完全就是中國，我們中國就是這個八婆的樣子。你看他说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是不是几人好啊？要黐冷线啊，屌你老 味。其实你里面有些所谓的、中国学者或者中国评论员都会觉得喂不能够这样搞法的，你中国如果真的说、因为这个南海的仲裁而想退出这个、这个公约的话就不行、啊、第一呢他就讲什么、大国形象，但那些都是废话，最重要他说就是喂你因为本身这个南海公约是包括了你是整个海洋治理的问题，讲了很多、不同的海域的定义、啊、什么大陆架的定义、啊界限的划定、啊、还有关于海洋的环保、啊、贸易上面的合作，各样不同的 rules 在这里，大家的 agreement 即是合约在这里，如果你一退了你就变成其他你所谓那些什么一带一路也好，你其他国际贸易也好， 你都是牵涉在内有问题的，变成 但是这些讲法的话其实是有少少多余，因为已经本身大陆在这个南海的之前在2014年的时候，2014年底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其实他们在这里起人工岛， 是 那时就已经是是啊，那时候就是重要是整这军事设施，那时已经是增建国际了，就是这件事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仲裁里面由13年至现在16年的时候是拖了这么久，是7月7号就有个决定，他是违反了香港仲裁期间两件事，如果真的正式来讲，第一件事就是跟刚才我的讲法差不多啦，就是本身人家提上仲裁的时候是叫他交个文件解释一下什么叫九段线的。即第一次一开头的时候叫他递个文件上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九段线。因为一个历史上面有这个九段线就是在这个1953年的时候提出。这个公约呢就是这个1986年中国就是即叫做即是1986年开始。1996年他又加入的。但是由86年开始实施的。所以即是他那个公约的话就首先叫他解释一下什么叫九段线先。但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回应是华春莹走出来讲的嘛。就是说第一件事就不会加文件啦，在个期限之前什么 Q 都不理啦，但是同一时间发出个公开的声明嘛，就是说就主要的事亦都是不参与和不仲裁。 是。 那这个是一贯以来他这两年一直以来 不参与不接受。 不参与不接受那个裁决的立场。 是。 那跟住提出完之后他在2014年年底仲要起人工岛摆埋啲军事设施，那人哋那些就说不是嘛，即是你不参与那个的裁决还不得止，你而家直情在那里起间岛起岛添。咁所以去到呢一樣嘢嘅話 ,2016 年嘅7月7號嚟緊呢就係、是、好大機會係判佢呢個九段線係違反咗呢一個嘅海洋法。即係成個講法嘅就係、是、係幾年以嚟嗰個喺仲裁上面嗰個嘅互動嚟嘅，先有個咁嘅爭端。 我尊重你但我唔接受。 咁但係呢尋日華春瑩走出嚟有一段說話呢都幾有意思。就係佢有評論到嘅就係話佢話唔知啲消息來源喺邊，就話呢啲日本嘅媒體唔知有啲咩嘅用意。 咁呢一樣亦都係即係牽連到係近日係關於喺釣魚台嗰、那個、中國同埋日本之間嗰個嘅爭執咯。亦都係即係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因為喺呢個期間喺呢一個嘅南海主權就嚟緊會係呢一個嘅海牙案去判決，但係同時嘅日本咧同埋呢個中國喺呢一個嘅釣魚台側邊咧，大家係嗰啲嘅即係軍艦咧就喺度洗嚟洗去啦。咁就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啊，中國啊呢、這個外交部就係、指控日本，就話你唔好藉住呢一件事嘅話，就諗住伸隻手介入去呢個南海主權嗰個爭端嗰度。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佢又係重新嗰個威脅啦，就話如果你係咁做嘅話，我就會退出呢個海洋公約啦。 退出咯，退出 係啊，退出啦，退出啦，即係類似係咁嘅講法啦。 退出埋聯合國咯，成立一個新嘅聯合國咯，成立一個一帶一路聯合國咯咁樣。唔係，所以你其實你淨係睇呢個咁嘅南海爭端啦，你已經知道好簡單一樣嘢，就係點可能做到一帶一路啫？根本就唔可能發生。即係我夠膽判斷啊，去到而家。是即虽然一带一路我之前在节目都讲过，其实作为一个拯救人民币的工具呢，其实这个想法是合理。但是我亦都在节目一而再再而三讲过，想法是一件很廉价的事，idea 是得的。但是你的執行力差嘛，你只是有个华春莹咁样的人你就已经死得啦，屌你老尾。你冇可能，喂譬如这个事件他做得出的，喂其实他做不出的，我觉得即 是他 不敢 出的。 不是他不是不敢。他会用一个很赖皮的方法，就是其实华春莹已经讲出了，他真的代表中国，他已经讲出了一个讲出了一个中国的整个国策，而那个国策是日本人不能明白的，日本人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所以你侵略不到中国就这样。日本人是不能明白，日本人知道其实中国是打算不接受这个仲裁，你判了他也都知道这个仲裁对他来讲是一定是不利的。那于是乎日本人听到消息，他说哎那不理他咯，可能他听到人讲啊，因为我不管了都这样、啊、他只是听到哎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搞咁你咁撚樣，唔知乜撚嘢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嗰、那個情況就好似湯姆同佢老婆溝通咁樣啦。咁日本人咪覺得話：，喂、哎，你唔理喎、啊，你唔理，咁即係退出嗰個公約。哎，你錯啦，我又唔理，又唔退出個公約。 仲要唔退出先系维护翻你个公约个尊严啊！ 系啊， 你关我同我老婆沟通啲事，就维护翻嗰个婚姻嘅纯洁性，就同你两个冇关。 你咁讲啊？ 唔系因为日本人听唔捻明啊，日本人听唔捻明啊，即系等于 咁我唔捻系大陆人啊， 唔系 我讲嘢冇咁捻唔合理啊 嘛，但你契弟啦， 中文都听唔捻明噶啦咁样。咁啊呢个系即系呢个就系中国嗰个做法啦。好啦，即系第一样嘢咧，以此去判断一样嘢就系、是、第一就系推演咗。三個結論出嚟啦，第一個結論就係一帶一號路係冇可能做得成嘅，係冇可能做得成嘅。喺呢個咁樣嘅國際爭端嘅環境底下，你點可能會做到一帶一路啊？係唔撚可能嘅。第二樣嘢就係中國係幾無理啦，同埋中國嘅所謂嘅佢哋所謂嘅常識或者佢哋嘅合約精神，同世界上面所有嘅正常差距都係好巨大嘅。第三樣嘢就係咩咧？第三樣嘢就係、是。即係香港人，我想同大家講，你真係做好心理準備。雖然係一個文明嘅社會，現代社會，唔代表唔會打仗噶，係絕對可以打噶。即係如果同樣嘅情況放翻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嘅時空的話咧，咁樣嘅爭端係足夠打噶啦。 唔係你嗰只漁船，即係漁船俾人肥爆咗嘅時候，其實就等於呢個阿羅浩事件差唔多咁上下啫嘛。 即係你只不過經歷過第一次，即係你經歷過如果用一般嘅分嘢叫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但亦都有講法啦，即係整個世界大戰作為一個大戰去到睇啦，咁樣即係因為經歷過世界大戰，有咗國際組織，有咗所謂嘅國際一啲聯盟系統啊出咗嚟，同埋係嗰個高速散播嘅資本主義嘅一個全球化嘅嗰個系統喺度維繫住，所以先至冇出現呢個咁嘅戰爭啫嘛。咁而中國亦都恰恰喺呢個咁樣嘅全球化資本底下嘅網絡入面，因為譬如你而家睇到㗎，你全世界所有地方喺咩地方會發生戰爭呢？就係佢唔喺嗰個全球化貿易嘅體系入面嘅地方會發生戰爭咯。因為喺全球化貿易同埋戰爭或者係一个主权或者是边界纠纷等等的 擺喺一個天秤上面去量稱嗰個重要性嘅話，咁梗係全球貿易重要啲啦。咁而家阻止到中國同其他國家發生戰爭，係因為嗰個全球化貿易系統啫嘛。咁、但係開始當譬如馬雲啦、或者係呢啲咁樣嘅告翻呢啲咁樣嘅iPhone 轉頭啊嗰啲咁樣，呢啲嘢繼續發生落去，當佢喺個全球貿易嗰個系統入邊，中國對於世界各國嚟到講嘅存在價值係弊多於利嘅時候，其實任何時刻都值得打鳩佢嘅。呢、這個國家任何時刻都值得打鳩佢啦。 印尼嘅戰艦射佢隻漁船嘅話，其實都已經係開戰啦，第三次大戰。 所以嗱，嗰個導火線咧，嗱，你要觀察嗰個戰爭發生嘅導火線咧，就唔係去觀察嗰個海牙嗰個仲裁，亦都唔係觀察佢會唔會退出嗰啲聯合國乜乜公約。中國係唔會退出嘅。中國會好殺辣咁樣，就係話我唔聽你講，但我唔退出，我不接受，不參與，不認同， 但我離開緊你， 我離開係啦咁樣，冇錯啊！譚仔寶呢一筆就真係精妙啦咁樣。咁但係咁樣嘅情況底下，會唔會打佢咧？都唔會打，都唔會打。去到幾時會打呢？就係佢已經做曬呢啲咁樣嘅不接受啊、不參與啊、不認同啊、不退出呢啲咁嘅嘢，做曬辣曬所有國際嘅不能接受嘅事。然之後再慢慢進一步繼續告 iPhone 啊，告曬所有嘅資本主義巨頭嘅商家品牌啦、當佢喺商業利益上面得罪曬所有嘅資本嘅國際資本巨頭之後咧，嗰場仗就可以打得啦、 即係已經冇得再喺中國度賺錢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打鳩佢啦。 就喺呢個咁嘅全球化貿易網絡入邊，中國嘅存在弊多於利嘅時候，咪打得咯。 好， 永远都是关乎呢样嘢嘅啫嘛，战争永远都是关乎钱嘅，最后一定是关乎钱嘅，所以系大家留意啦，大家留意啊，同鸦片战争嘅情况系一捻样， 鸦片嘅流出流入有关 系啊，同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最大嘅原因就系你唔俾我买鸦片，咪打鸠你咯， 系 咪先？你鸦片唔买得，咪打鸠你咯，系咪先？好啦，咁一样啫嘛，你唔俾我买 iPhone， 咪打鸠你咯。 iPhone 啊，鸦片都差不多， 直头是同一样嘢， 一样嘢嚟， 根本就是同一样嘢， 大家 完全变，完全 喺度玩， 完全系同一样嘢嚟嘅啫，系一样嘅啫。当呢啲嘢冇办法喺中国卖，或者冇办法喺中国制造，或者中国制造出嚟嘅效果，或者中国卖出嚟嘅效果系弊多于利嘅时候，同当年鸦片战争嘅情况一样，系当嗰样嘢卖唔到嘅就打得噶啦。就打得噶啦， 快咯， 系 富士康都退緊大陸嘅出嚟啦， 幾年啦，幾年啦，參加體育救港，起碼跑得快啲先啦，係咪？李毅咁啲，係咪？睇你就講李毅咁啲， 我跑到中途停低， 有佢算數啦，炸鳩死你啊！屌你老尾，所以大家早心理準備啦 ，OK， 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